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42章：潜伏危机。 这是？ 周文涛目瞪口呆的盯着地上的血痕，一时都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这次还有其他人和你一起来吗？ 江瑶转头看向周文涛问道。 没有啊，就我一个人跟过来的。 周文涛回过神，脸色发白。 而且我下车时明明锁好了车门，不可能有人在里面的。不管怎么样，先灭火再说啊，要是火势蔓延到林子里就糟了。 白志的提醒惊醒了众人。此时此刻，李村长也带了一大帮人前来灭火。所幸山村的灭火设施相当齐全，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不消片刻后便彻底熄灭。 哎呀呀，好险呐，这一次要是引发山火，那事情可就闹大了。还有这血迹是？ 李村长一边心有余悸地看着已烧成空壳的车，一边别过头，脸色复杂地看向呆立在旁边的周文涛。 走，上去看看情况。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饕餮率先拿定了主意，而江瑶也不敢怠慢，跟着饕餮小心地走上前。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气息，大火后的余热依然从车子框架上扑面而来。江瑶捂着鼻子，神经紧张地拿着手电筒往车里照去，却见车里空空荡荡，除了被烧穿的座椅等设备什么都没有。啊！见此情形，江瑶不由大松了一口气。说真的，要真在车里看到什么焦尸，恐怕不只是他，连周文涛那小子也得天天做噩梦。 不过既然如此，那条血迹又是怎么回事？ 江瑶低下头，将视线投向地上那条从车旁脱曳而出的血痕。先前由于距离远，江瑶看得并不清楚，而现在走上前才发现，车旁的痕迹不止血迹，更有一串奇怪的脚印。似人非人，只有四只脚趾，而且大小足有一般人类的两倍大，看不出是什么生物留下的。 这是野兽干的吗？ 江瑶观察着地上的脚印，又看了看越野车油箱残骸上四道明显的抓痕，心里顿时对爆炸原因有了数。只是令他疑惑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野兽竟然能抵住如此近距离的爆炸，甚至还有力气负伤而逃？ 这恐怕还不是什么野兽呢。 饕餮伸手拂过地上的血迹，放在鼻下轻轻一嗅，随即站起身，沿着血迹看向远方黑夜中的森林。 这血里面有瘴气的味道。 瘴气？ 江瑶顿时想起了之前九牙所提到过的事儿，不由惊讶道， 难不成是堕魔的怪物袭击了这辆车？ 有可能，不过堕魔之物向来只在三界缝隙中游荡，很少有机会来到地界，目前这种情况的确不太正常。 饕餮思忖着，转头看向李村长问道， 最近村子里有没有发生反常的事儿？ 反常的事儿啊。 李村长摸着自己的光头，似乎在回忆着。 前几天村里养的羊被野狼咬死了几只，这算不算啊？ 野狼？ 其实咱们也没看到，只是早上一起来发现村子外围养的好几头羊一夜之间被咬死了好几头啊，有些啊被吃的只剩骨头了，这只可能是野狼干的吧。 李村长说着，眉头拧成了疙瘩。 说起来也奇怪啊，这附近山里这么多年没看到野狼了，咋会突然冒出来袭击村子了？ 出事的羊圈还在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饕餮说着，对着江瑶使了个眼色。江瑶心领神会，在安慰着周文涛的同时，也跟着一行人来到不远处的一座羊圈，留心观察了起来。 就是这儿了，出事后啊，咱们把羊圈又重新砌了一遍，围栏搭得那么高，野狼应该进不来了吧？ 李村长介绍道。江瑶一边听着村长的介绍，一边细细观察着羊圈的地面和围墙。很快，他便发现角落地面处有四道奇怪的抓痕，与在越野车上留下的抓痕一模一样。看来也是同一种生物搞的鬼。江瑶对着饕餮点头说道，如果今晚不是他恰好引爆了外面的车负伤逃走，怕是会再次进村袭击的也恐怕不只是羊了。 两位长官，难不成这袭击羊圈的不是野狼？ 李村长见到两人一脸凝重的样子，也不由得担心了起来。 哎呀，这难道说前两天那两个人说的是真的？ 那两个人？江瑶疑惑地看向李村长。也有人发现羊圈里不对劲吗？ 是的呀。 李村长点点头。 前两天呢，有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一男一女路过我们村，看了我们出事的羊圈后，也说这恐怕不是野狼干的，但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干的，他们也不说，所以咱们也没当回事儿。 深蓝色制服？江瑶微微一愣，与饕餮对视了一眼，随即再次开口问道：李村长，那两个人现在去哪儿了？ 他们呀，好像是立马动身去山里了，至于具体去哪儿他们也没说呀。 李村长指了指村外的树林，江瑶一看，那方向正是先前车边血迹延伸而去的林子。 看来啊，已经有人比我们先行一步了。不过这村子的情况也没办法不管。 饕餮笑着对愣在一旁的白雉打了个手势， 去把你包里那堆石头拿出来吧。 啊，那些可是…… 白雉脸上露出不情愿的样子，但也抵不住饕餮充满压力的目光，只能无奈地哦了一声，回屋把鼓鼓囊囊的背包拎了出来。而江瑶这才发现里面竟密密麻麻地塞着一堆晶莹的不知名的石头，感情这妮子原来背石头背了一路。 李村长，实话不瞒你说，这情况可麻烦了。 饕餮看着光头村长，脸上浮现出凝重的表情，看得李村长也不由得心惊胆战起来。这袭击羊圈和车子的的确不是野狼，很可能是受了辐射变异的变种野兽。你们最近可千万别去林子， 晚上也尽量待在屋里别出去，万一那东西袭击人啊，可就糟了。 啊，那可咋办啊？ 李村长一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忙不迭地问道。 唉，您放心啊，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事儿的。 饕餮装模作样的继续忽悠着，伸手接过白质的背包，从里面取出一颗晶莹的小石头，对着李村长晃了晃。 这石头是我们国家特制的专克变种野兽，只要把石头沿着村子边缘撒一圈，那东西就进不了村，你们就安全了。 啊，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派人去做，真是太谢谢长官了。 李村长被饕餮的说辞唬得一愣一愣的，哪敢有什么异议，连忙接过那包石头，开始安排人行动了。 不过这变种野兽的事儿属于国家机密，你们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不然…… 饕餮说了一半，笑着瞧着李村长，后者早就琢磨出了他的言下之意，赶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不说，绝对不说，您放心，我可以保证，咱们村里所有人都不会说出去半个字。最近山林咱们也不去了，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 哼，那就好。 饕餮笑着拍了拍李村长的肩膀， 时候也不早了，就散了吧。明早我们进山，一些口粮准备工作就拜托您了。 口粮啊，我明白了，好的好的，我马上让人准备。 李村长恍然大悟，连忙应承了下来，亲自准备去了。 所以你之所以要清掉我包里的结界石，就是要腾地方给你装吃的。 白痴一边嘟着嘴往回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道， 那东西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宝岩阁收集回来的呀，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安心地在深山里露营，现在可好，都送给村子了。 哼，比起我们啊，那些普通的村民才更需要结界石的保护吧。 谁知道那怪物会不会再回来，到时候万一出了事儿，可就麻烦了。 饕餮说着回头看向后方走在一起的江瑶和周文涛， 而且啊，这次进山我怕是山里啊已经没啥食物可吃了，再不带点东西的话，那两人啊可撑不住。 不可能啊，山里野兔野鸭多的是，怎么可能没吃的？ 如果山里有猎物，那怪物还会冒险来人类村庄找吃的？ 饕餮摇摇头，将视线再次投向远处的群山，神色似乎有些凝重。 这元丘山里恐怕已经出事儿了。 次日清晨5:30， 当天边的太阳在山上洒下第一缕阳光之时，江瑶一行四人已经踏上前往山区的路程。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之后，江瑶等人明显心事重重，连一向多话的周文涛也变得沉默不语。 昨天的血迹到了林子里看不太清了，我也无法确定那怪物还在不在附近，总之大家一切小心。 领队的白痣回过头对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说道。从进山开始，白痣便一马当先成了大家的向导。不得不说，白痣对山区的地形确实熟门熟路，众人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便到达了当初发现周文海的那块密林边缘。 我听当时负责的警官说，我哥当时 就倒在这片深山密林的边上。 周文涛比照着手机上的图片，对着面前一块区域比划着。 我哥的车原本停在前方不远处，人们是通过车上定位系统先找到车，再发现我哥的。 这片树林怎么感觉阴森森的？ 江瑶望着眼前这片黑压压的林子，心中隐约有点不舒服。即便是阳光出照的大白天，林子里依然没多少光线，安静的让人有些发怵。江瑶移开目光，看向旁边的饕餮，却发现对方也在望着林子深处，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了？ 没什么，突然觉得这里好像有点眼熟。 饕餮收回视线，看了眼江瑶，随口说道：“ 总之啊，先在这里找找线索吧。” 话是这么说，但究竟又要从何找起？ 江瑶正想着，突然瞥见了一抹奇异的微光在视线中一闪而过。江瑶连忙凝神望去，却见一道银黄色的光点隐藏在草丛中，在树林的阴影下闪着鬼魅的幽光。